烈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明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个消息，我想这个消息很多朋友啊近期都会有所关注，那就是在6月25号，北京小客车指标办通报了今年第三期摇号的相关数据。据统计，本期超过280万人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相当于差不多2031个人抢一个指标，再次刷新了历史数据。而新能源指标也是越发的紧俏，超过28万人排队轮候。按照现有的规则计算，新申请者至少要在5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才有可能获得新能源指标。由此可见，北京市的小客车的指标也是越发的紧俏。于是不少人呢就打起了歪主意，进行小客车指标的买卖或者是租赁。摇到指标的购车人肯定非常的高兴，赶紧买一辆自己心仪的轿车。而打算换车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因为呢旧车卖了之后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更换新车，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指标。可以说由指标引发的各种纠纷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在今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两起因为小客车指标而引发的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梁瑞诗法官。梁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涉及到汽车指标的一个案子，是吧？ 是的。 那这个案子呢既涉及到一个买车人，也涉及到一个汽车 4S 店，还涉及到这我们的购车指标的问题。 这个案子呢原告是叫刘女士，她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啊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小汽车给出售了，于是呢就获得了一个小汽车的更新指标。到了2015年12月份，这个刘女士呢前往某汽车销售公司选购新车，她看上了一款广汽丰田的车型，但是呢 4S 店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现在没有现货，让刘女士可以先考虑定这个交定金，待半年之后呢汽车到货了再来提车。刘女士就说呀她现在这个小客车指标已经很快就要到期了，所以呢得赶紧把这个车买了。 就刘女士她原来自己有车，然后她把自己的车给卖了。那按照北京市的现有的规定哈，比如说我旧车换新车的话，她把旧车卖了之后，她手里那个指标，她那个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呢？ 根据北京市的规定，现在这个有效期都是6个月，就是她那个更新指标是从您那个出售的时候她就获得一个更新指标，然后在6个月之内呢就是 刘女士就要去办理这个车辆登记手续，否则呢，那就是无效了。 刘女士当初在卖完车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买车，而是隔了一段时间，是吧？ 对，其实她去这个 4S 店选购汽车的时候呢，这个已经差不多到期了，还有大概十来天时间她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到期了。 那刘女士拖延症也够严重的，赶到最后才想起来。您继续说，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刘女士考虑了一下，她还是挺喜欢这款车型的，于是呢就同意让这个 4S 店给她先想想办法。4S 店就说呢，可以先通过二手车交易的方式，拿一个车先把刘女士的这个指标给占上，等到她这个车到货了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刘女士的车就办理落户手续。然后呢，刘女士重新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这个 4S 店的提议，当天就签订了一个新车购销合同，以14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汽车，并当场交纳了1000元的定金。 那 4S 店人跟他说怎么说的呢？比如说我怎么拿一个二手车的一辆车先把他这个指标占上呢？ 当时这个 4S 店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就是他们也做这种二手车交易的这种生意，他们可以先相当于借他一个车，然后呢，就是这个车落在刘女士指标的名下，就相当于这个指标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了。那等这个刘女士的车到货了之后呢，再把这个车给就是出手了，转让出去，这样呢，刘女士不是又可以再获得一个更新指标了吗？然后刘女士再可以办理她的那个车的一个落户手续。 那按照 4S 店这么做，听起来应该能行得通。但后来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后来到了2016年8月31号，刘女士呢打电话跟 4S 店说我要提车了。然后呢 ,4S 店帮她查询了。 她要提的是那个二手车吗？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她购买的那个广汽丰田的那一辆新车。 她的二手车到底拿没拿到手，开没开呀？当时那指标怎么办的？是按照 4S 店说的那么办的吗？ 按照 4S 店的意思呢，那个二手车其实只是用来给他占一下这个指标，并不会教这个刘女士使用。通过这种把这个指标稍微占一下这种方式，可以让刘女士的指标不要过期，然后是可以等到这个新车来的时候能够办理落户，主要是这个作用。 明白了，就是刘女士实际上并没有一辆二手车开。 对，他并没有获得这个二手车。到了2016年8月31号，刘女士联系他 4S 店要提车的时候，被告知他的小客车指标已经失效了。刘女士非常的震惊，然后就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啊，是这个 4S 店当时拿了一个车，把刘女士的车的指标占上了之后呢，在没有告知刘女士的情况下，又把落户在她指标下的车辆给转出去了，已经出售了。这样呢，刘女士的这个指标就闲置了。过了6个月，因为没有再办理任何新车的登记手续，于是这个指标就失效了。 那刘女士她是不知道的，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指标在那个二手车那站着呢。 对，是，她是一直不了解这个情况，因为当时 4S 店是答应她说可以全权办理这个事情，所以刘女士也没有多心，就没有多想，就一直等着这个提车的时间。 到了这一步了，这刘女士岂不是很窝心？ 是，所以呢，就是刘女士一直找这个 4S 店去沟通，说这个能不能帮她恢复指标呀，或者是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让她把这个车给过户过来。然后因为现在指标也特别的紧缺，所以说呢，刘女士特别希望说能够拿到一个北京车牌的这么一个汽车。 对，而且他以前是有北京车牌的，是吧？ 是的。 这个一下子没有了，他而且他这个车还交了全款了，是吗？还是交了定金了？ 当时只交了1000元的定金， 只交定金， 但是全款是14万。这个刘女士说钱也不是问题，她愿意交全款，只是说想要到那个车和车牌。 那 4S 店他后来跟刘女士怎么协商的呢？ 当时 4S 店跟刘女士呢就没有协商成，后来刘女士就把 4S 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呢是继续履行合同，让 4S 店帮她去恢复这个指标，并且呢就是把汽车交付到刘女士，落在刘女士名下，然后这样呢就可以获得北京车牌。 4S 店怎么说呢？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啊，这个 4S 店完全不承认有这个承诺严指标这么一回事儿。他说呢，就没有答应过刘女士需要通过这种二手车交易的方式来给他占上，完全没有这么回事儿。 4S 店就把这事儿全推干净了，是吧？ 是的。 但是刘女士为了证明她自己的主张，她能够找到充足的证据吗？ 当时刘女士一个是交了当时的一个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 嗯、 上面有一句话写的是2016年6月份交车， 嗯、 同时呢还写了三个字叫延指标这三个字。另外呢， 延指标 对延期的延，延指标、啊、有写这么三个字、哦。刘女士就是的意思就是说呢，您当时写这个三个字就是证明您承诺要向我们这个帮忙去处理这个延指标的事宜，然后 4S 店呢就说延指标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呢是让刘女士自行去处理这个指标，自行将它延期，有说的是这个意思。后来刘女士又提交了一个和 4S 店的经理的一个通话录音，里面呢有明确的说到这个关于指标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录音里面啊，这个经理也向他表示了歉意，意思是说呢这个事情确实有他们 4S 店的一些问题，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后来呢法院 那在那个录音里面经理有没有承认就是说通过什么二手车占指标啊啊这件事情 啊，他没有说的非常的明确，因为他这个录音可能也是他们在后面已经这个指标失效了之后的交涉的过程，然后双方呢可能那个情绪也比较激烈，所以说并没有把整个事情就是说的特别的详细。但是呢法院后来专门去车管所调取了刘女士名下指标的一些档案，上面能够显示呢确实在他们2015年12月期间呢 4S 店从他一个关联公司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然后显示被登记在刘女士的这个指标名下了，然后没多久大概也就过了一两个星期，这个车呢又被转手了，又卖给了另外一个新的车主，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又过了差不多半年吧，刘女士因为一直没有办理这个新车的登记手续，于是这个指标就失效了，有能显示出来这么一个过程。 从这个法院调取的车管所的记录来看，基本上能够印证刘女士所说的。 基本上跟刘女士说的很多的事实是可以能够证明的。 那这个证据是必须要是法院去调才可以，刘女士自己比如说我去车管所调调不来是吗？ 如果是车主本人的话他可以调取，但是呢可能档案没有那么详细、就是一些其他涉及到其他公司的一些交易的记录的话、还是需要法院去调取的。 好，那现在呢法院调取了这样的一份记录，那么这份记录拿在手里之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怎么来判断呢？就是说 4S 店到底需不需要担责，怎么样能够让刘女士的损失减小到最低，这块后来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刘女士起诉的要求是要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法院呢也对双方做了很多的调解工作，比如说能不能够就是 4S 店那边愿不愿意做一点补偿，但是呢刘女士在我们反复释明之后非常的坚持，她就是要继续履行合同、要求给他恢复指标。那关于这一点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按照北京市的这个政策，小客车指标期限就是6个月，当它失效了之后呢并没有就是说可以恢复的这种可能性，不管是 4S 店也包括政府机关也包括法院都做不到恢复指标，应该说这个刘女士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她是做不到的，所以她这个法院呢经过市民刘女士坚持要求要继续履行合同，最后法院认定因为刘女士不符合这个车辆落户的这个前提，基本前提不具备北京市的小客车指标，所以最后法院是驳回了刘女士的诉讼请求。 啊，刘女士这个官司败诉了。 是的， 不具备这个继续履行合同的前提条件了。 是的， 那就算她拿到那辆车他也没法上牌， 因为刘女士的坚持在诉讼中呢说她要获得一个北京的车牌，但是呢现在因为她的小客车指标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呢，不管是 4S 店还是法院也包括行政机关都不可能让这个刘女士获得车牌。现在目前呢在北京的话获得车牌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摇号，另一个也可以通过参加这个司法拍卖，这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刘女士除非重新摇号或者司法拍卖获得一个新的车牌，否则的话呢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办理这种过户手续获得北京车牌了。 哦天哪，那刘女士我觉得她好郁闷啊。 应该是 是啊， 咱们法院从这个车管所调来的信息也的确基本上印证了刘女士所说的哈。那 4S 店本身在这种操作上是不是存在问题的？这刘女士的损失也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刘女士的损失要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更好的来弥补呢？ 刘女士的话，她可以主张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个 4S 店赔偿。那这一块呢，我们会根据具体的她提交的一些证据，如果认为在 4S 店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过错的话，那她可以就是给刘女士适当的赔偿。在 4S 店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呢，应该说是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我们这个北京市出台的小客车指标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实现这个小客车的数量的有序增长。所以其实本身从政策上说并不是很支持这个通过用一个严指标找一个车把它占上，然后又再出售这种方式，相当于打了个擦边球，通过这种方式导致这个指标一直被使用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从 4S 店这边来说呢，它应该也是操作，这种操作也是不提倡的。 那咱们之前在这个判决之前，下面让双方去协商解决的时候， 4S 店有没有表示比如说我适当的赔刘女士一点呢？ 这个在协商的过程中他们还没有谈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们只是说希望通过一些通过这个指标，比如说能不能把这个车上在这个外地的牌照，又或者是他们当时还考虑过像这个 你说的他们是 4S 店是吧？ 对、4S 店还问过能不能说比如说租一个牌照或者买一个牌照。但是这里要说明的一点，不管是买卖、租赁还是赠与、牌照都是不合意的，都是无效的这种合同。 等这件事情咱们在这个调解工作也没有做下来。 是的。 那您觉得这个纠纷之所以会发生，症结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刘女士没有充分的关注自己的权利。比如说呢，她自己在拥有一个小客车指标之后，这个指标在什么时候到期是刘女士应该经常去关注的。 对。 另外呢，就是刘女士在购车的这个过程中没有充分的了解北京市的这一种限购的政策，包括这个小客车指标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规定，以至于呢，她有一点轻信这个 4S 店能够给他严指标这么一种做法。当他决定去打这个擦边球的时候，他就没有考虑到会产生的一些法律的风险。所以说刘女士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当然这个 4S 店呢提出这么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呢也是钻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空 子。所以说呢，这个 4S 店肯定本身也是有责任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涉及到车辆指标的案子。那么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小客车指标的买卖，那么到底这个买卖行为是不是有效的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 这个案件呢，原告是叫郝先生，他在2012年8月份的时候呢，通过摇号获得了一个北京小客车配置指标。但是呢，因为 2012年是吗？ 对，应该是最早的那一批。 那个时候可能摇号中签率还会高一些。 但是呢，郝先生他近期并没有买车的计划，所以呢就想要不把这个指标就是作价转让了，卖出去得了。这个时候郝先生联系上了急需要购车的何先生，双方啊签订了一个指标转让协议，是这么约定的：郝先生把这个指标转让给何先生用于车辆落户，何先生呢可以终身使用并且自由买卖这个指标，何先生要向郝先生支付转让费15000元。交易之后车辆发生的一切交通事故和违章都和郝先生没有关系了。那么协议签订了之后呢，郝先生把中标通知书和自己的身份证原件都一起交给了何先生。在签订这个协议不到一个月，郝先生就开始后悔了。 哦，他为什么后悔了呢？ 因为他发现现在北京的小客车指标好像越来越难，越难越少，然后呢中标的概率也越来越低，所以呢就开始就后悔了，不应该卖出去的。于是这个郝先生又找到了何先生，想要把这个指标给要回来。 那那时候何先生已经买车了吗？ 何先生呢，他到法庭的时候表示，他说呢他自己在把这个指标买了之后呢又把这个指标卖出去了 啊， 所以呢现在可能已经， 他不是急需指标吗？ 但是这个何先生确实到了厅之后，他说他自己因为种种原因又没有买车，而是把这个指标又转让出去。 估计转手会挣不少钱吧。 可能是这样的。 有可能的。 所以何先生说，如果法院认为这个协议是无效的，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是呢这个指标已经经过多次转让，现在已经搞不清是谁在使用这个指标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给还给这个郝先生了。 我问你一下哈，就是这个指标的转让，刚开始是一位姓郝的先生，他拿到了这个指标，他居然还把自己身份证的原件给了他。当那个最终的那个人拿到这个指标之后，是不是他如果真的买了车，就得登记在这个郝先生的名下才行啊？ 啊，是的，因为呢，这个指标呢，相当于就是行政机关就是给公民去购车的这么一种行政许可，所以呢，就是如果不管他经过多少的这个买卖也好，或者是交易也好，最后拿到这个指标的这个人，也只能是把自己的车登记在郝先生名下。在法律上看上去，这个登记的部门看上去，这就是郝先生自己有车。 那其实郝先生想要知道谁有自己的这辆车的话，他去车管部门查一下，其实也能查得出来。如果真的有人用他的名字买了辆车的，用他的指标买了车的话， 这个也不容易，因为车管部门显示就是郝先生自己有一辆车，他并不知道到底在登记的也是郝先生，所以他只能看到自己多了一辆车。 对对对对，的确是不容易，他不知道真正的实际使用人到底是谁。 对，他根本找不到那个到底现在真正的车主在哪里，他只能看见自己的那个车辆有一些不同的车登在他名下了。 那这怎么办呢？这是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在本案中呢，这个郝先生要求的是确认这个指标转让协议无效，双方呢就是关于这个小客车指标怎么还回去啊，还有就是当时给过的钱怎么返还的问题，双方同意另案处理，所以呢本案就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那本案只处理这个指标的协议是不是有效的问题。 是的。 能有效吗？这协议能有效吗？ 那么法院经审查认为呢，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小客车数量调控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它的目的是实现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规定里面明确写了小客车指标以摇号的方式无偿分配，指标的有效期是6个月，不得转让。所以呢这个郝先生和何先生签订的这个指标转让协议是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指标调控的这个规定，属于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所以依照这个合同法52条第四款，这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是无效的。 那这个合同无效了，郝先生还是没有拿回他这个指标呀。 对，所以说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效跟这个无效之后的这个后果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因为他现在呢，这个郝先生在本案中只是要求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其他的部分他们双方同意另案解决，所以呢这个案件里就只是处理他是否有效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这个合同是无效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因为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必须返 没有办法返还的，应该折价赔偿。 但是这个指标又值多少钱，就很难用金钱来进行衡量。 我估计最后的话，他们还是要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个指标还给这个郝先生吧，因为毕竟郝先生起诉的原因也是说想要要回这个指标。 对对，他起诉的目的就是要回这个指标嘛。 嗯，是的。 那么其实现在呢，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了。但是他的起诉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 嗯，应该是这样的，他可能还需要通过下一个诉讼，然后才能要回他的指标。当然同时这个郝先生就是收了何先生的钱，这个钱呢应该也是要返还的。双方如果谁存在过错的话，还需要存在这个赔偿责任的问题。 在北京市刚刚开始实施这种摇号政策的时候呢，的确有一些人啊，他就会想算了，反正我有这个购车资格，我摇一摇算，摇一摇试 试 吧， 试一 试一下。他呢，但是他未必会有很强烈的购车需求， 嗯， 结果就这么摇中了，突然凭空掉下来一个号，他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会出现像郝先生这样的情况哈，所以现在可能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持续了这样的六七年以来，这种情况可能会相对少一些了。 嗯，是的，尤其是这个号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呢， 对， 应该大家摇到号的话，都会尽可能的留着自己使用。 这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梁法官跟大家介绍的两个涉及到购车指标的案件，那么也希望这两起案件能够给大家，如果您真的手里有指标的话，一定要仔细慎重哈，既不能够像我们第一起案件当中的那位女士那样坐在这个权利上睡觉啊，如此随意的就不在意自己这个指标，也不能像郝先生那样啊，就是我随随便便就把指标给出让了，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和不提倡的哈。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租房方面的陷阱，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 CD 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